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志在未来， 我是夏冰。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向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打路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哇 啊 哇！ 你们在看什么呀？ 你还不知道，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推出的体验式节目，我是体验官呢。 我是什么？ 我是体验官。 谁是体验官？ 我是体验官，我们都是体验官，人人都可以成为体验官。 都体验什么呀？ 最新最硬的时尚潮品，最潮流火爆的打卡圣地，吃喝玩乐、衣食住行，通通带你全新体验。不仅如此，节目中还将为体验官专属打造专业级的短视频体验报告，让你轻松一键转发，秒胜网红。每周五11点到12点，北京青年广播 FM982盛大直播。 在哪儿可以看到？ 加入我是体验官天团群，随时参与我是体验官的各种线上互动，24小时体验不间断。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每周五11点到12点，开启你的体验人生。 我是体验官，首批大众体验官火爆招募中。 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 FM982 2019年全新打造的新的节目，我是体验官，我是主持人高燕。 嗨，各位好，我是首席体验官刘浩辰。各位好，各位好，第一次和大家见面哈。 对，虽然今天我们是试播哈，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新的气象还是挺好的。 哎，那比如说 我今天看到了很多的粉丝，虽然我们节目是新节目，但是粉丝已经有了。 哎，就说明我们体验官的这个节目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受大家喜欢哈。 没错， 在播出之前大家就很有期待了哈。 哎，那介绍一下我们新节目呗。 好啊，那这个我是体验官节目啊，是在我们982平台上面为大家全新打造的一堂大家可以参与的、亲身参与的、人人都可以参与的这么一档体验类的节目。哎，说到这个体验类啊，我觉得大家可能平常日常生活当中都体验各种各样的一些吃喝玩乐的项目哈。 嗯， 那么有没有最让高燕老师印象深刻的体验项目呢？ 哎呦，那可多了。 吃喝 主要是吃 对、就是各种我都很喜欢， 都很喜欢哈、我相信很多我们的这个大众体验官们呀也都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哈。 对， 那我们982就为大家准备了这样一档节目，那么这档节目大家都可以参与进来，那跟着我们一起去体验最新最硬的这个时尚潮品啊，还有最炫酷最流行的玩乐方式，还有这个最潮流最火爆的打卡圣地。那总之一句话吧，吃喝玩乐呀是通通都有， 没错，只要您想不到的，没有您做不到。 只要您想不到的，您看我们都已经兴奋的 想到了， 语无伦次了哈。 对对对对对，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怎么去报名嘛，因为可能很多朋友还想知道这个。 好，那这个报名呢，其实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这个合作平台上的很多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微信群。 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视频上看到我们有一个二维码哈，大家直接扫描这个二维码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一个官方的这样一个公众的一个群了。 对，没错。 对， 那很多我们的这个体验的项目啊， 对， 我们都会提前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呢为大家来发布，那么也会在里面呢招募我们幸运的这个大众体验官。 对，当然我们也会把每次的这个要求写在里面，看看大家适合哪一个，大家就可以来报名参加。当然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像微博啊、抖音啊，还有像一直播，都会有我们的节目全程直播。 哎，没错，而且呢在这个报名之后啊，我们的大众体验官还将有机会啊能得到我们意想不到的，我们为大家专门来打造的体验官的专属福利。 对，这个才是特别吸引人的，知道吗？就是每次我们都会有很多很多的福利，那有的福利呢可能大家都意想不到，比如说超便宜的呀，然后超好玩的呀，哎，或者有大家意想不到的，没事儿蹦出一个什么彩蛋来，哎，就砸中你了。 哎，没错啊，而且还告诉大家呀，还有一个福利是你可以来额外享受到的，就是报名参加我们的体验官，跟我们一起，我们的体验团一起去体验的之后呢，我们的这些幸运的体验官还能够得到每人得到一个我们专业视频团队为大家打造的专业级的短视频的视频报告。 哎， 啊，这个让你呢一键转发，秒胜现在这些网红啊。 那当然，所以我们今天的体验官呢应该算是一个我们全新打造的一个新的节目，而且也是非常好玩的一个节目。 哎， 只要大家有一颗年轻的心， 没错没错， 我们就可以来参与。 没错，所以呢在这里呢，我和高燕啊，和我们的体验团团长还有首席体验官啊，再一次欢迎大家，希望大家赶快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关注我们的粉丝群，然后赶快成为我们的大众体验官。 没错，鼓掌。 欢迎一下。那么说到这点呢，也是再一次跟大家说啊，大家可以来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平台上面来搜索我是体验官，记住现在你就有另外一个身份了，那就是体验官的身份哈。那么搜索我是体验官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个为大家专属打造的一个福利的团队了。 没错没错。好吧，那咱们赶紧说一下我们之后节目的预告啊，因为虽然我们是今天是介绍我们的新节目，但是可能很多朋友特别想知道我们第一季度会给大家打造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 活动啊，那说到这个第一季的这个活动真的还挺丰富多彩的。 哎， 我可以在这里呢简单的和大家去透露一下啊， 哟， 我们 最好了， 之前呀已经邀请了我们的一部分特约的体验官，然后去体验了一项非常非常刺激，非常非常奇幻的一项运动，一会儿在我们直播的后段呢也会跟大家来揭晓这个答案哈。 哎， 然后同时呢我们这一次啊可以说是去帮大家呀先行的去探了一下， 探探路啊， 探探 路对，然后呢但是效果真的是特别好，为的是为我们后面的这个更多的大众体验官能够体验到这个项目呢做好我们的准备啊。那一会儿我们再详细的告诉大家好不好？ 是，所以呢大家一定不能走开，知道吧。哎，我们在下半段的时候会非常详细的来介绍我们第一期节目到底做的是什么哈，然后呢这些体验到底是怎么个好玩法哈。当然了，我觉得在上半段的时候呢，我觉得还是可以介绍一下这个冬天，你知道我特发愁你知道吗？最近啊，哎呀，好多的听众朋友就问我说，你说咱们这冬天太冷，尤其这两天是吧，特别冷， 特别 就是不知道去干嘛，你有没有什么新的办法？ 说到这个冬天呀， 其实我觉得生活在北方的朋友可能比较习惯了， 嗯， 对吧，啊，但是呢这个生活在南方的朋友呢可能相对来讲他们更喜欢体验这种冻得瑟瑟发抖的感觉， 因为他们没有这种冻的感觉，是吧？ 对，不过我觉得现在呢其实在冬天里面的体验项目还挺多的， 哎， 很多我身边的朋友也说到啊，就是说哎呀一到冬天啊首先懒得起床， 嗯， 啊连上班都懒得去，大周末的就想窝在家里，但是呢时间一长呢又觉得说哎呀窝在家里也好无聊啊，一说到冬天其实我们最最受大家欢迎的项目应该就算 滑雪， 啊，滑雪，对没错啊。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呢也和大家来说说这个滑雪啊，我们也会近期啊也会组织我们的大众体验官到一些我们非常美非常好的滑雪圣地去体验一下滑雪，那跟着我们的这个体验官的团队去体验的滑雪呢肯定会让你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哎没错，所以呢我们这样，我们下面啊看一个滑雪视频，因为这里面还真的是有这个滑雪的高手，虽然我也是高手，不过我这高手是打引号的哈，就基本上从上面容易滚下来的那种，就 好吧，那我们先看高老师说的这个高手 不人家那真是好高手啊不是我这种高手， 能不能达到这个样子哈，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怎么样感觉如何， 高老师你能在这个雪上这样慢慢的身姿翩翩起舞吗 我的身姿啊那是真的没得说你知道吧，就是从头到脚你都能看得到就是基本上在雪上嘟嘟嘟嘟就滚下去了就摔得很好看， 说到滑雪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在其实在平常的时候都接触到过哈， 嗯， 这个也并不是非常的新鲜了，而且呢大家其实我身边就有很多朋友也算是滑雪的高手了， 对， 所以我们两个在这儿说滑雪吧我不知道，反正我的滑雪技术呢相对来讲还是不敢像高老师那么自信 我自信摔得很好，嗯， 说到这个滑雪其实现在咱们又承办了这个 奥运会 哈， 嗯， 然后也是希望大家人人都能够到这个冰雪项目当中来， 对，而且我们在这儿其实也来征集一下，嗯，就是比如说有我们收音机前的包括我们的很多的网友们哈，嗯，如果您有特别好的一些滑雪的自己的这种个人视频也欢迎大家能发送给我们，而一经采用您就能荣升我们的这个超 体验官， 对，超级体验官 超级体验官， 哎，来去体验各种各样的一些项目， 对没错，而且啊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也真的希望大家能够把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体验的各种各样的项目啊， 对， 能够把这个视频发送到我们的这个体验官的平台上面来和我们积极的互动哈，嗯，当然现在大家要做的事情也有两件，第一件事情就是赶快来关注我们我是体验官各个媒体平台的这个我们的合作的一些渠道， 嗯， 那么赶快成为体验官，从今天开始你就有一个新的身份，就是体验官的身份哈。 没错。 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希望大家呢来跟我们说一说自己想去体验的一些项目，如果说喜欢的朋友多的话，那我们节目组呢就会为大家来专门的去组织这样的体验活动，那么而且你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副团长，跟高老师一样哈。 我们现在正在征集副团长的过程中， 嗯，我们每个项目都会希望有更多的体验官加入到我们的这个项目当中来哈。那说回来说的这个滑雪， 对， 哎，高老师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滑雪是在什么时候吗？ 哎呀第一次滑雪啊，第一次滑雪我估计得在好多年前了吧，就自从我从上面摔下去之后就没再去过 到现在还在从下面摔的过程吗？ 是啊所以我现在其实特别想征集一下我们滑雪特别好的一些体验官们能 把我拉一拉，你知道吧？ 就是 让我这个对对对，让我这个团长也能稍微的有点面子，是 吧？就是团长呢，就是带大家去玩，但是不一定是里面技术最好的。 但我可以说是技术最差的， 也 占一个罪嘛，也 教学的一个先例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大家有了高老师做这样的一个，我们高团长做这样的一个范例，所以每一个朋友呢，其实都不用担心自己说，哎呀，会不会说，我丑态百出啊，我去体验这些项目不会很好玩啊，这点请大家一定要放心，我们带大家去体验的时候一定会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这种体验的感觉。 对， 你不会，我们教你，跟我们大家一起，是吧？然后你还可以有一个优越感，为什么呢？就是旁边的高老师他 又从上面滚下去了。 平常在你体验这个滑雪的时候，你就看你身边有一个高老师永远一下一下的就是滑下去。哎，我怎么记得好像有一个动画片是就是这样一个熊。 对，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如果咱滑不滑的没关系啊，咱底下不是还有那个人推车吗？ 啊，人推车。 就是、 那个、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浩辰，他可以在后面推着我嘛，对吧？ 就是你是圣诞老人。我是那个鹿，是吗？ 不管怎样哈，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一种体验的乐趣。那我们节目呢，就是希望大家把各种各样的一些体验都能够去在现实当中去体验到。因为那天也有朋友问说，哎呀，有没有一些愿望我们可以去给大家去实现。哎， 可以啊。 对啊，可以啊，没有问题啊。 对，就在我们之前的这个官方的粉丝群当中，其实已经有很多朋友来提出了想去体验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像直升飞机啊， 是 啊，开飞机，大家都想去。 我们正在联系中哦。 啊，对，正在为大家准备当中啊。还有比如说那天说大家想去体验那个蹦床啊。 蹦床，对。 哎，嗯，当然还有一些。当然你能想到的啊，就赶快的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官方的粉丝群当中来，然后发到我们的官方粉丝群当中去，我们就会按照大家喜欢的程度呢，积极的去联络。总之，我是体验官，就一定会带你开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人生。 没错，那这样吧，我们也不能光说哈，这个下面呢，我们再放一段视频。那这个视频呢，就是关于刚才你说了很多嘛，就是那种比较搞笑的，给大家放一些搞笑的这个滑雪视频，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高老师现在是非常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有一些像他一样的这个朋友怎么在冰雪上面啊，给大家展现出不一样的快乐人生哈。好，那我们来一起看一看这个小视频里面的这个主角，他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怎么样、嗯、看到这个视频是吧，我们的 我觉得我还不如人家动物。 这个还真是说到这个动物的这个运动天赋啊， 嗯， 我还真的看到过，有一次去滑雪看到过一个小狗狗 啊， 也坐在这个，它应该不是滑板了，它是那个雪橇板，或者是那种，就咱们小朋友坐在上面玩的那种雪橇板，然后小狗狗坐在上面，还有模有样的哈，然后滑下去啊，非常有意思。 没错，所以呢，我们觉得在滑雪的过程当中呢，会有很多的乐趣，我们会随时的点点滴滴记下来，然后上传到我们的这个发票当中 啊，也就是高老师说，你去体验完了以后啊，就会给你开一张发票，开一张发票呢，你就上传到我们的节目组当中来，就有机会高老师给你报销了。 哎，还真的是哎，因为我们就有的时候会有这样一个报销的一个，哎，这算透露吗？这算提前透露了吗？ 可以跟大家提前透露一下吧，因为我们马上开播的时候，在我们第一季开播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专门为大家去打造报销的这么一个合作伙伴。 哎呀，我觉得有点那个提前露底了， 没关系啊，因为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们的所有的大众体验官去创造福利嘛， 对 吧？所以我们的体验团团长啊，高老师 老想着大家， 对，老想着大家，任何的福利都不放过哈。 那当然， 那你现在正在收看的就是我们高老师高团长专门老想着大家的这个我是体验官的节目。刚才我们一直跟大家在聊滑雪哈，其实目的也是为了让大家呢尽快的赶快的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大众体验官的团队当中来，这样的话呢有更多更多的福利，更多更多的体验项目等待着你 跟我们一起去体验。 刚才呢我们也能看到我们的视频当中会有一个小二维码哈，大家一定要扫这个二维码就能进入到我们整个的这个粉丝群当中了。 没错， 当然那如果大家想加我的微信把您的想法告诉我，您也可以直接搜索北京电台高燕的全拼啊，就能找到我了。 好，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各个平台上啊去搜索我们的这个我是体验官的一些官方的账号，那么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官方账号当中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体验官的大团队当中来。 没错，而且 人人都是体验官哈。 对对对，而且呢我们今天也算是来招募一下哈，因为我们之后不是说带大家去滑雪吗，所以我们今天要招募一下我们的滑雪团队 啊。滑雪团队哈，可以跟大家讲啊，如果你想去体验这样的冰雪项目，你就可以跟我们报名啊，我们就会选中相应的这个体验官啊，跟我们一起去体验一次不一样的滑雪。那到底哪儿不一样，还真的得等我们体验完了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看。那么另外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啊，直播还有我们的这个各个合作的这个渠道平台。为什么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平台上面都会去发布我们要体验的项目，还有我们这个粉丝的啊体验官的专属的福利。那么大家即便是没有被选中成为我们的幸运体验 官，还有下一次嘛， 也没关系。对啊，还有很多次。同时你去了体验之后呢，还能够有很多的惊喜的福利，比如说像折扣啊，低价，比如说 报销啊， 报销啊，像团购啊， 对， 而且我们这边的团购也希望能够给大众体验官创造跟市面上大家可以选购的团购产品不一样的这种团购哈，就这些都是我们大众体验官的福利。所以说了这么半天，大家赶快加入我们这个体验官的大团队当中来。 哎，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再介绍一下我们第一季的一些好玩的东西啊。刚才说到了我们有滑雪， 哎， 对吧？有。下半段我们要说的潜水 啊，这 我又说漏了。 这个团长哈又提前透露了哈，我们也去会体验潜水。 还有， 那快告诉我们是 什么，这个可以说吗？ 可以说 啊，漂移。 啊，对啊，这个漂移啊，其实也是很多我们这个男孩子比较喜欢的。 对对对对对。 当然，现在很多女孩子也特别喜欢这一种能够给自己带来不一样的这种项目，让大家比如说在周末的时候啊，不是天天窝在家里面，跟几个约出几个朋友，我们到外面走一走，然后去体验一些这样的一些比较特别的项目，其实也会给你的人生带来不一样的感觉。 没错。 那漂移刚才说过了， 哎， 那我们还体验，刚才说大家也报名要体验开飞机， 是 啊，还有什么呢？大家脑洞大开，可以想一想体验什么。其实我觉得高老师、高团长刚才有一个没有说到，就是他最喜欢的吃。 哎呀，这个不好意思嘛，是吧？这吃的我都 没关系啊。其实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吃得胖胖乎乎的哈。 哎，能不说出来吗？真是的。 而且呢，我们一定带大家去体验这个吃啊，是跟大家吃的不一样的。包括你看，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哈，我们982，那我们最近呢也在策划，带着大家呢去体验一下这个老字号。 哎。 那我们真正去体验一下京味儿。当然可能外地的朋友说，全国的朋友说，除了你们北京能体验到，哎，没关系啊，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为大家准备专属的福利礼包啊。你不管是不是在北京都能够体验到这种京味儿的这种我们专门为你打造的这种体验。 哎，而且呢我们还会在春节之前争取在春节之前让大家体验一些关于比如说像非遗类的一些项目，因为这些项目可能比如说我们自己亲自去找的话可能很难。 没错， 你比如说现在还有多少人会扎风筝啊，哎，包括很多人现在有没有会画脸谱的呀，然后包括还有一些人可能会不会制作那个面人啊，哎，等等等等啊，我们都会带大家去体验。所以吃喝玩乐，无论是新奇的还是说我们这些传统的文化的，我们都会带大家去体验。 哎，所以现在就赶快加入我们我是体验官的专属团队哈，你就可以成为大众体验官了。再说一下，大家可以在我们合作的各种平台上面来搜索我是体验官982 我是体验官就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当中来了。 哎，我发现这个今天浩辰是属于喊口号型的，赶快加入，赶快加入。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毕竟我们节目的时间是有限 的 、啊、 对。 那么今天呢，是我们开播之前的一个跟大家第一次见面、 对。 那么也是为了能够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我们这样的一个体验官的福利。那么在我们第一期节目当中呢，就可以马上加入到我们当中来， 对， 尽快享受这种福利。 当然我们刚才一直没有跟大家说我们的时间啊，虽然现在是12点到13点啊，但是呢我们在以后会在每周五的11点，就是中午啊，11点到12点、哎、我们会全程的跟大家来见面，每周五都会来。 对，每周五都会在我们982的这个融媒体平台上和大家盛大的见面哈，然后去跟大家去展示我们带着我们的大众体验官去体验的各种各样的项目的一些体验的感受。那同时大家也一定要关注我们的直播，那我们的直播当中还会为大家来限时的推出我们大众体验官的专属的一些福利，只有在直播当中会能够享受得到哦。 对对对，当然我们在哪能看到呢？一个呢，当然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您会全程的会听到。另外一个呢，我们会在一直播上也会有一个全程的直播，包括比如说我们前期和后期在微博呀、抖音呐、等等的一些小视频当中，也会有一些招募和直播。 没错，而且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呀、把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体验到的不一样的 随时随地啊， 对，随时随地的都发到我们的这个互动的平台上面来哈。当然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这几个平台上面和我们积极的互动，因为也许幸运就会降临在你身上。你看我今天特别着急，就是希望能够告诉大家我们这里面其实不光是你在这里看，不光是我们的一些幸运的体验官能跟我们一起去亲身的体验，每一位朋友都可以把你的体验感受发送到我们这个平台上，我们大家一起分享。而且我们每一个朋友都，每一位大众体验官都有机会得到我们为大家准备的专属的福利啊，一定不要错过。 没错没错，那看看上半段的时间是不是也差不太多了哈、 哎、 还有2分钟吗？ 差不多还有2分钟的时间， 差不多是吧？那我们再说一下怎么报名吧。 好好好好，来，由高老师我们的团长来向大家发布我们的报名的讯息。大家现在一定要拿出手机准备马上加入到我们大众体验官。 没错，大家呢可以在每周五的11点到12点来收听我们节目我是体验官。另外一个，在平常的时候我们也会，不光是周五哈，可能在平常的时候我们也会把我们所有的一些大家的一些体验报告啊，包括我们给大家的一些福利呀、都会在我们的整个这个群当中，或者是我们在微博当中、抖音当中会全程的发送给大家。所以大家看到了我们在这个视频上会有一个二维码，那大家来去扫这个二维码就能进入到我们整个的这个群当中了。那我们每次都会在群里面通过比如说我们这次的任务是什么啊，我们要去哪里，然后呢我们再从中来选择适合的这个体验官来加入到我们。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些体验报告来给到大家，这样让大家往胜，不对，秒胜网红， 秒胜网红， 秒胜网红， 没错 没错。 所以我们上半段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那在这，我们再回顾一下我们刚才那个滑雪的刺激的视频，赶快报名我们参加我们的这个滑雪的体验吧。 哎，我们一会儿马上回来。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啊，当然也会有一些这种小小的条件哈，只要满足这个条件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体验了。 哎，没错，那今天呢和大家是第一次见面啊，那我们节目的正式的首播时间啊是在每周五的，也就是2019年1月4号开始哈，每周五的中午11点到12点为大家直播。那么平时的时候呢，我们会在我们的这个各种官方的合作渠道上面来为大家发布我们招募的信息。那么招募我们所有的大众体验官可以去体验各种各样的新奇好玩的项目 啊。没错没错，那刚才说了啊，这个下半段呢我们来会预告一下我们1月4号首期节目的一些情况。那1月4号呢我们跟大家说了一下，是我们是做潜水。哎呀，那天啊我们在去拍摄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哈，比如说像我们的首席体验官浩辰是吧，他就自己亲自下水了。其实我吧不能叫恐水，就是因为我是个旱鸭子你知道吧，然后你让我去潜水我就必须得有人拉着我，但是没人拉我你知道，他们就都走了所以我就没下去因此呢就让我们的首席体验官去体验了一下，在体验的过程当中他还被乌龟咬了 高老师把所有的那个我们在体验过程当中的这些有意思的 糗事是吧， 糗事全都公布出来了、其实这就是我 对应该是被乌龟亲吻了一下、 对亲吻了一下只不过没有亲吻的太成功对，说到这一次这个体验呢也算是我们我是体验官节目首期专门为打造的，我们到了一个海底世界里面啊，带着我们的几位特邀的体验官那么进入到了海底世界、那么到海底世界之后呢亲自去体验了一下这个潜水。那么这个潜水啊和我们平常所体验的大家可能去玩的一些浮潜 三亚呀、包括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地方这个浮潜啊是不一样的， 对，跟大家这个浮潜是不一样的、 深潜我们是 对它是要深入到海底啊、真真正正的深入到海底大概最多的时候反正我们那次去 十几米嘛， 我们那次去没有那么多、因为大家刚刚开始 对、要拍摄嘛， 我们是在海洋馆、对海洋馆里面，但真真正正的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培训，那么就可以体验就是更深的这个潜水体验了、 对 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去体验的时候呢带着我们几位体验官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啊，我们一起一行呢赴到了天津啊。那么在天津的这个海底世界当中呢我们有一个专业的潜水教练，然后带着我们去穿好那个装备然后下到了这个水底去。那么到这个水底的时候呢真的是感受不太一样。我想说到这个潜水其实我觉得大家也应该是都比较了解吧， 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潜水，你比如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潜的啊，一个呢是在这个冲绳冲绳，对，冲绳其实还是很不错的哈， 很适合潜水的一个 地方。对，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海边都是可以，什么巴厘岛啊什么的都是可以，包括我们的三亚呀 对 都是可以潜水的。 其实我们不一定非得要到国外去， 对， 现在在我们国内有很多很多地方也是潜水非常非常好的，比如说像青岛啊、 对 对吧， 对、所以大家想不想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没准我们带大家走一趟，比如来个青岛游、然后潜水青岛游 一定一定 是吧， 我们现在已经在规划当中了这次我们去潜水啊其实是为大家先行的去探路，刚才也说过了、目标的呢是我们先来试验一下这样的一个潜水的感受啊，然后跟大家呢也来做一个分享 对 汇报。那等到天气合适了的时候我们会带着大家更多的大众体验官去到比较适合潜水的地方，国内国外的这些地方， 我们现在还正在跟大家去洽谈一些、比如说像帕劳的这种潜水呀、等等等等、 对对对， 所以大家这次如果没有去成的朋友也不要觉得哎呀很遗憾什么的哈、对，因为我们确实因为一月四号就要首播嘛，时间比较的紧迫，所以呢我们邀请了一些特邀的这个体验官们去一起体验，但是下次呢我们会陆陆续续的按部就班的，比如说在我们的群里发布啊，包括在我们的微博上也会有一些发布来招募啊等等等，大家就来参与就好了。 没错没错，所以也不用羡慕这个我们这次特邀的体验官哈，那么因为每一个朋友 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大众体验官。那么我们会在我们官方的合作的一些平台上，比如说我们的大众体验官的专属官方粉丝群当中，然后呢就会发布我们的这些体验项目的招募信息。那么大家只要感兴趣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就可以报名。 对、 那么我们就会选中相应的这些幸运的体验官。那当然你在报名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说一说我为什么要去体验这个项目啊。那如果你的这个理由足够吸引我们大家的话，那么你就会马上成为我们的幸运体验官，跟我们一起去免费体验我们要体验的这种各种各样好玩的项目哈。然后最后呢，我们还会为大家去打造一个专属的专业的短视频的视频报告，让你一键转发就可以秒胜网红，都不是成网红。 对对对对对、这样我们呢先行看一下一些高手们的这个潜水的视频啊。当然这个可不是我们那次体验的这个视频，这也是我们之前征集的时候有一些网友来发送给我们他们非常高级的一些潜水的一些片段，我们来听看一下啊。 先看一下， 感觉 是不是挺慢飘的？老师眼睛都放光了。 对啊，其实因为我特别喜欢就是潜到水底去看各种的动物啊，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不刚才说了嘛，我又不太会游泳，所以呢这个只能旁边人家拉着我，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一放手我就可能有点扑腾了。 对，其实在我之前接触潜水啊，也简单的接触过一两次，就是到一些海边呀、度假的一些圣地啊，去体验了一下这些项目。但是那个项目呢，说实话，体验的感受并不是特别的好。一个是时间呀相对比较紧促，另外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它可能就是商业项目嘛，所以它就是让你下去感受一下，然后也没有专门的教练教给你很多专门的技巧，所以你在水下其实更多的都可能是一些比较仓促的感觉， 对， 没办法真真正正去享受。但是这一次呢，我们是邀请了专业的这个潜水教练啊，我们有一个潜水俱乐部的这个专业的潜水教练跟我们一同来随行，带着我们的这个大众体验官，那么给我们进行培训，然后教我们很多技巧，那同时呢也分享了很多经验，所以以至于我们下去的时候呢，潜到底下的时候，就那种惊慌失措的感觉就没有了，反而是可以真真正正的到另外一个海底世界里面去感受不一样的那种心情吧。 对，像浩辰呢，他是因为真的亲自的去体验了一下哈。我虽然是在外边看着，但是我也很激动啊。主要是比如说我看他们，首先从最开始可能真的不太敢下，然后是一个一个一个这样去下，然后到后来大家一起全下去了，然后我们就会看到里面比如有做各种各样动作的，还有比心的，然后还有这样子的，然后包括可能还有跪的这样子的，然后就是有一点哈，他们不看我，我就在那个海底隧道一个劲儿的拍那个上面的那个玻璃，他们就不理我，好想给他们照张照片。 就是我们这一次去体验的呢是一个海底世界啊，那么它就像我们大家看那个海洋馆一样，它是一个玻璃罩子， 我就完全能看到他们在里面干什么。 对，所有的鱼都在里面游， 对， 我们也就下去了， 我去观赏他们。 然后这一次的体验其实真的是特别特别啊。那么更多的信息吧，我们会在1月4号的时候呢， 对， 我们会大家在直播当中和大家分享，同时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些特邀体验官，还有包括我们主持人去亲自体验的一些短视频的视频报告啊，体验报告。那么真真正正能跟大家去分享，当然里面也会有很多好玩好有意思的事，提前透露一下，大家可以 看我现在这个手啊，不在现在能看到， 这就显示一下刚才那个被乌龟亲吻的那个地方。 对对对，就是我好不容易下到里面去以后呢，带着大家，因为刚才高老师说到那个说我们不看它，是因为在水下呀，其实因为你刚刚下到水里面，还有很多事情是 需要你有点恐惧是吗？ 去调整的，磨合的。恐惧因为有专业的教练 还好 但是因为耳压呀，你不能像这个潜水教练他们很厉害，他们可以不带着那个不穿着那个装备， 就比如我们看到的美人鱼 对，然后他就可以下水啊，哎，还是一个女教练哦，然后美女教练下水里面去美人鱼、哦、我们好羡慕啊。然后我们自己下的时候就是手忙脚乱的，有的蹬自行车的啊，有的自己翻不过来的等等等等。那我这个手被咬呢，是真的是一点都没有想到，是下的过程当中我还正在放这个放气哈，我这个调节气在 放气。这个我们怎么放气，我们到时候在一月四号的时候给大家说一些技巧啊， 会教给大家。 对， 然后呢放着放着的时候，突然间我就感觉我这个手当就被什么碰了一下，我转过头一看，你知道吗？是一只海龟，然后就那个表情，就走了。 说你们怎么在我的领地里干嘛呢？ 哎，对对对。后来我上岸之后，而且在水底下，你突然被咬了一下，而且一块肉就被咬下去了。 没有那么腥，那么那啥。 现在已经好一些了啊。我们拍摄是在几天前。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你正好在水底下，突然间有这么一个临时性的情况发生，这个教练也没有教给你该怎么去处理，你知道，我想喊，但是最后戴着那个面罩就噗，就很多水这个气泡就上去了，然后看那个海龟很藐视着我的，就这样撇了一个眼神， 你说我就亲你一下，你干什么呀？真是的。 后来我上岸之后，我去问，我说，哎，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发生这个事情？然后教练那个时候才说你看没看我们吗？我们都是这样把手搁在底下往下潜的，就怕有一些动物它不太知道你到底是干什么。 对， 有可能有一种可能是这个海龟很调皮，它会觉得哎是过来跟你玩。 对 啊，这是一种可能。另外一种可能呢，是你这个它饿了，该到吃饭的时间了，他也不知道啊， 耽误人家吃饭的时间。 对对对、然后正好看到有一个白白嫩嫩的东西下来了，他以为是他吃的东西，小鱼啊什么的， 对对， 他就多了一口、 哎、 啊。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可能真的是打扰到他的这种生活了。那么这次在潜水的时候，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体验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和这些海洋动物，因为你毕竟到了他们的生活当中，那么其实你是要打扰到他们的。我们潜水下水之前，潜水教练就一直在叮嘱我们，你到了这个海洋动物的这个世界里面，一定一定不能去摸它们，不能够去破坏环境。你能带走的，如果真正到海底，你能带走的是海底的垃圾，但是所有海洋生物它们正常的这种生活你是不可能去动的。 对， 你也不可能去摸它，因为你会手上有细菌啊，各方面其实会对动物造成挺大的影响。 对， 那当然啊，我们这一次呢是在专业的潜水教练的这个指导之下和带领之下、那我们也在下水之前呢学习了很多这个技巧，同时也有很多很多的注意事项，我们这一次的体验还是非常成功的。 没错，所以到时候在一月四号的时候就能看到我们很多体验官的这个体验报告，那大家呢也能看到我们当天真的拿着这个水下的相机去给大家拍的一些这种视频啊，还是真的非常的有意思。之前他真的我看他们都手忙脚乱的，但是到后来都能在里面翻跟头啊，包括和坐的那个这个大海贝里面，然后跟美人鱼这样去玩啊什么的，真的很有意思。所以以后我们也会继续来做这种潜水的这种项目哈。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个视频吧，这个视频还是挺好玩的，就是各种海底世界的一些，比如说有海龟啊等等等等，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到了好多的这个海底的这个动物啊，还是很有一种在里面穿梭的像鱼儿一样的感觉。 哎，真是，其实有的时候看到鱼儿啊，他们在水底哈、啊、去曼妙的游动的时候，有时候自己也觉得啊。特挺羡慕他们的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给你这个机会嘛，让你去体验了嘛， 没错没错，所以呢我们赶快现在来展示一下我们的这个 二 维码 哈，对对对， 然后让我们的体验团团长再来发出一下我们招募的信息。 好的，我们节目呢是在每周五的11点到12点在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我是体验官啊，大家就可以来收听和收看。那我们现在屏幕上呢就有这样的一个二维码，那这个二维码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天团群啊，大家呢赶紧扫码来进行加入，加入了之后呢，我们会之前啊会发布一些任务，大家领取任务之后呢，把您的一些特点呐、啊，包括您想体验的项目来告诉我们，我们会从中来抽取我们的幸运的朋友来成为我们的这个体验官，加入到我们的各个体验当中来。 哎，没错哈，那个其实啊，刚才高老师说这个有一些任务哈，这些任务其实都不难， 都很好玩的任务， 很好玩很好玩、嗯。我们只是会发布一些招募的项目， 对对对。 那比如说在我们群里面呢，大家也都非常热烈的反馈，比如说有些朋友就想去体验开飞机， 啊、你都说了三遍了， 对、啊，因为 看来自己很想体验， 也确实是，也确实，因为我们节目主打的就是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对， 就是平常的这种大家可以接触到的项目呢，我们会带大家玩出不一样的感觉， 嗯， 比如说像这一次潜水，其实我们大家有很多朋友都体验过，但是真正跟我们的这个美女的专业的潜水教练一起去感受在海底啊，和一些体验官我们一起去完成一些小任务，比如说做出一些动作呀，我们大家最终摆成个队形啊，还有跟美人鱼进行互动啊，等等等等，哎呀，这是你平常在任何一个项目当中都体验不到的。 对，而且呢我们在这次体验完了之后，教大家了这些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经验呀等等之后呢，我们其实是有证书的哦。 啊，对，这个潜水我们为什么说我们这一次是请的专门的潜水俱乐部的专业的潜水教练来陪同我们大家一起去潜水，那么潜水过后啊，这次潜水都是免费的，那么而且你还能获得价值几千元的一个潜水的专业认证的证书。 对， 那当然这个我们这次体验的是我们这个证书里面或者是培训里面包含的一部分内容了，其实如果你要想拿到这个证书呢，还要进行更多的一些这个专业性的训练和练习。 对，这次我们只是去探探路嘛。 对对对啊，对，刚刚高团长说的对，我们这一次呢主要就是为了跟大家先去探探路，然后我们在天气合适的时候，我们会选择更比如说更适合大家更优美的这个潜水的真真正正到海底去，比如说我们到青岛啊、也会专门为大家组织这样的这种体验团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赶快现在就加入我们的这个 天团群， 天团啊，体验官的体验天团。 对， 那么二维码现在已经在屏幕上面了，大家尽快扫码来关注，同时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各种合作的官方渠道，那么搜索982 我是体验官，对、 啊、 就能找到我们 了，对，或者是搜索我是体验官，那么就能找到我们了，加入我们就可以随时的来接收到我们为大家发送的这种福利的信息。 对，而且呢如果大家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想问我，那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北京电台高燕的全拼啊，一定是全拼的方式哈，你就可以找到我的个人微信了，然后到时候呢比如说您有什么样的哎特别想了解的或者特别想知道的啊，都可以直接私信我哦私信我 哦高团长其实 好兴奋啊、哦、 对，非常兴奋想带着大家去体验不一样的吃喝玩乐哈， 对、 那也希望大家呀、啊，把你平常生活当中去体验到的一些好玩的事情， 嗯， 那么发短视频，以短视频的形式发送给我们，可以发送在我们各种的互动平台上，也可以发送在我们的这个官方的这个微信群里面啊。那么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和更多的朋友去分享。 没错，那这样吧，我觉得我们下面呢还有一个特别搞笑的视频，那这个视频呢就是真的，你要潜水到了一定的程度哈，你就能成为他这样啊。我们来看他干嘛了。 沐浴乳和香香皂，今天用哪个好？毛巾、羽毛、小丫丫，水温刚刚好。泼泼水来搓泡泡，今天真是美妙。大声唱歌扭扭腰，我爱洗洗澡。 擦擦脸，抹肚皮，屁屁也要清洁到。可知我耳朵喉，脏脏都不能放过。冲冲头，刷刷背，来来回回洗一遍。脚趾头，脖子圈，上上下下好干净。 这个可真的是太高难度了， 太牛了，这个对。 大家刚刚看到在底下是喝可乐，这个我有亲身的这个体验。 这怎么能喝得进去呢？其实我特别有点，就是你看啊，我们身周围都是水，对吧？然后呢，你还把可乐喝进去，这一张嘴水，这个水不就进去了吗？ 对。这个我们这次去体验的时候吧，其实是体验了一些小的任务，比如说在水底啊去比心啊，或者做一些动作呀，和美人鱼进行互动啊，那个都很难协调。那当然还有我们的体验官啊，也就挑战自己哈。那在海底呢，学会了吐泡泡，跟这个 海豚。哎，这个我看到了，这个我当时还想给他们拍一下，就是啵一个。一个确实挺好玩的， 对，非常好玩。但那个其实已经需要一些专业技巧了，因为你需要把这个呼吸器给摘掉啊，然后呢掌握好那个呼吸的频率，然后吐完泡泡之后，你还要第一时间把这个呼吸器戴好，同时你要把水排掉，同时还要怎么怎么样。哎呀，就是很多相对来讲还是比较 复杂的， 比较难的啊。那说到这个喝水啊，和尤其是喝这个可乐这种气泡型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就更难了。 是，所以呢，到底是怎么来能够有这些技巧，我觉得这可能只能让老师来教了。 哎，我觉得下一次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大众体验官想体验一下，想去挑战一下的话哈，也可以，我们给你这个机会哈。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我们跟这个我们的美女教练也来学习一下，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技巧。当然，我觉得这个还是在安全的前提下，我们保证我们有更美好的这个体验之后，我们再去挑战自己吧。 没错没错，那大家记好了，我们从1月4号的时开始首播，那在这一天当中呢，11点到12点就是我们我是体验官的节目，那我们在之前就会有很多的这种，无论是造势也好，是吧，还有这个招募也好，大家都会在我们的微博呀，包括在我们的整个这个天团群当中啊，或者是我的这个个人微信当中啊，还有像什么抖音当中啊都会看到我们的这个消息，一直播当中啊也都会有啊，包括我们的这个982青年广播的一个公众号啊当中也会有。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加入我们，赶紧扫描我们的二维码，我们这视频上右下角会有一个二维码，大家扫描二维码就能进入到我们这个天团群当中了。 好，那今天说了这么多，今天呢是我是体验官第一次和大家见面，也是一个预热哈。 是。 那目的呢也是要希望大家能够知道我们北京青年广播982 FM 982为大家在2019年重磅推出的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可以体验的节目，我是体验官。那么人人都可以成为体验官，只要你扫描我们的二维码，加入我们的这个专业的体验天团哈。那最新最硬的时尚潮品，最炫酷流行的娱乐方式，最潮流最火爆的打卡圣地，我们都会带你去通通全新体验一遍。 没错，大家记好了啊！刚才说了这么多，但是最重要的先扫码， 对， 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天团群当中来哈。 对，我是体验官这个节目呢，会在2019年1月4号进行首播。 对，每周五的11点到12点。 对，然后在直播当中，大家一定要关注。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在直播当中会给大家限时的送出各种重磅的福利，比如说免费体验的机会，比如说0元去抢购体验项目，比如说可以比如团购。 对， 低价低折扣的团购， 包括给你报销。 对，包括给你报销。那我们在明年的时候还会有一个合作伙伴，也会为大家提供更多的这种专属的体验官福利，所以现在就赶快来加入我是体验官的体验天团吧。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体验官。 没错没错。那在最后的时间呢，一个是大家可以扫码加入我们的这个天团群，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视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觉得那个喝可乐那个好好玩。 好、啊、 真的 好厉害、啊、 看一下再。 好，那这样我们再让大家来扫一下我们的这个视频，我们给大家来播放视频，那我们就1月4号等待着大家了，好不好？好， 1月4号见。 再见。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